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4月9号星期一，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气温在6到18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良。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到17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7度左右。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为什么辣味的食物更让人上瘾呢？其实呢，不只是麻辣的，甜的、咸的等等都会上瘾，所以有些人呢越吃越重口。而人体对于短期强刺激类事物是通过多巴胺这种递质来传递快感，当快感消失后，多巴胺潮水涌退，快感消失产生了戒断反应，所以人体就会渴求再次唤醒多巴胺分泌，这就称为了上瘾。在饮食习惯一旦形成呢，人们就会感觉使用麻辣类的食物特别的舒爽快乐，这个时候多巴胺就会加速分泌，所以麻辣口味的食物会更让人上瘾。今年起，北京将对普惠性幼儿园实行新的财政补助标准，将按照在园人数对市级示范园和一级园每生补助1000元每个月，二级和三级园每生要补助每个月700元，一学年是8400元。除了与公办园享受同样的生均补助标准之外呢，对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扩大学位，将给予一次性扩学位补助，补助标准为生均10000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愿世世代代心头少，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

想庸庸碌碌的老去，也不愿枯燥无味的生活着，就要选择勇往直前，一直走下去，为了心中的梦想努力拼搏，寻找生命的其他可能，即使前方道路坎坷，荆棘丛生，也不退缩回头。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如果你也看见了眼前一成不变的风景，那就迈起步伐前进吧。

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像风云的善变，将是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那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 小时候我是个学渣，渣了不能再渣了。记得有一次考试结束，我跟我们班的学霸对了一下答案，结果呢大部分都是一样一样的，我开心的呀，但我们学霸哭得很伤心呢。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我是李科。近日，湖北宜昌长江段发现数个江豚群，去年江豚被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数量远少于大熊猫。教育部发布数据，我国去年出国留学人数突破60万大关，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同年回国人数达48.09万人，同比增长11.19%。快手平台近日发布整改措施，严禁未满18岁的用户开通直播权限，将审核团队从2000人扩大至5000人。环政部发布行动方案，要求在2019年年底前，所有县级及以上城市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近日，河南洛阳老君山中天门广场的巨型太极造型花海吸引了不少游客赏花拍照。美国国务院公布文件，拟要求外国人申请美国签证时提交社交媒体用户名等个人信息，涉及 QQ、新浪微博、优酷视频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近期疑似遭到网络攻击，伊朗全国范围内互联网出现短暂中断。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不会死， 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收录于1983年由华纳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在这首歌里，陈百强的声音中包含的那份抑郁与苦涩情绪给人印象深刻。同时，这首作品的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民乐的乐器，也让听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早上好，这里是经典969为你带来的早安听北京，我是李科。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了，前两天跟同事交流说，现在的手机录音都可以达到电容麦的标准了，对于我们这种录音党来说真的是很方便。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想要的发明是什么？我想要的发明是能自动上妆的化妆神器，那你呢？想和我互动，欢迎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最想要的发明，留言入选后有机会获得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969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继续来听到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 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他方的晚空更是遥远，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Thank you.

徐佳莹这首《理想人生》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理想人生》当中。其实跟她早期的最早的两张专辑相比，做这张《理想人生》的时候，她已经可以把音乐做得更加贴近她自己本身的个性和她的生活了。而马上我们要请出的张栋梁，在我们心中可以说一直都是一个微笑王子的形象，接偶像剧，然后出很多的流行情歌，当然他的歌迷朋友们也是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个形象。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Thank you.

是不转眼，也许仅仅一个眼，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已活在不同的世界。放了我 告别了那英，相见不如怀念之后，下面听到的这首歌被小美江美琪翻唱过，许蓓许茹芸也重新改编翻唱过，而要带你听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版本，1997年张震岳《秘密》。 才能看见你，这是一个心中秘密，偷偷在爱你，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总在黎明来临之前，我